也许我永远也遇不到他，但我熟悉他的心情，但愿遇到你。十点大陆机，每晚与你准时听见。 曾经有一个真挚的声音放在你耳边，你没有听到。 当音乐消失，在耳边轻轻敲响，因为要共同来了新的一天。我是吴兆涛，欢迎光临零点月华这座温暖的音乐小屋。 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我希望你能对他说我愿意。如果要在愿意前面加上一个期限，我希望是一整夜。 夜歌，我是吴兆涛。 欢迎进入夜歌的世界，我是吴兆彤。此刻你在哪儿？每次见面，我好像都要花一点时间问这样一个毫无意义的问题，因为这样一来，我可以获得一种倾诉的方向感。哎，你会不会在那儿？来听今夜的第一首夜歌，就叫悲伤的斜对面。 打开你寄给我的抱歉，原谅两个字我不会念，泪跑到眼眶的前面，在脸下滚烫的蔓延。你走之后唯一的改变，就是伤心不再是画面，昨日以及夜的出现，你却完全看不见。在你离开我那段是狠狠切割我的脸，原来我爱恨尽在同一边，悲伤站在我的斜对面，他将无尽的话笑成茧，射穿我付出过的从前，你却躲在抱歉，你走之后唯一就是伤心不再是谎言，他日以继夜的出现，你却完全看不见。在你离开我那段时间，我将心碎磨成了刀片，开始狠狠切割我结果，在说谎的背 寄给我的抱歉，原谅两个字我不会念，泪跑到眼眶的前面，在脸下滚烫的蔓延。 我是个做销售的，生活很简单，每天不加班，下班就回家，然后带招，状态有带招，就大家有什么活动可以随时打电话找我，就是而且叫做什么招之即来，所以几乎都是这样，所以我的生活很简单，就别人叫我来一起玩我就去，去夜店 K 歌什么都可以，一般就是回家看电视，然后跟父母在一块吃吃饭聊聊天，就是这个生活很简单，就是这样过的，然后到点睡觉。那个点不一定是哪个点，九点也可能，两点也可能，就说生活很自由很随意。 这样深的夜，下过雨的街，眼睛光就要熄灭，你赴的是什么样的愿，愿无意说这些，只是对你还有感觉，以为一切残缺都能用爱解决，可是我除了爱你没有别的凭借，话又真心怎说得如此直接，也许是夜色让人不知胆怯，要了我你是否什么都不缺，心再野也知道该拒绝，有什么心 你我。 很幸运，因为他已经住在你心里了。今夜你只需要再一次把思念送到他的耳边。这里是夜歌，已经拒绝看这样的电影了，因为那样会折射我感情的苍白，让我身边的人不满足。我甚至担心这样的电影看多了，他有可能会离开我。 我把你的电话从手机里消除了，我把你的消息从话题里减少了，我把你香水喷掉了，我把你的照片又全 的流过，相爱的时候。

等于爱上了寂寞才明白爱上你等于爱上了寂寞 自己开个小卖部挺自由的但是也特累呀、啊、不过可以在小区里头认识点朋友经常有人没事了就过来跟我聊聊天经常看着朋友从我店里买了冰棍买了饮料他们挺开心的他们开心我也就开心了平时就喜欢听像庞龙的歌啊我今天就给自己点一首吧 有时候 静静的夜里，让我们回忆，回忆那些已经失去的美好。 回忆的心，于是泪。 夜空里， 每个夜 只有你，只有思念，是天空最耀眼的星星。 我多么想念你，当时间都失去了意义，穿越思念后等晨星响，让你需要的时候可以投递。 这里是夜歌， 要奔向明天，让我惦着念着的是你的容颜。没有你在我身边，漫长路越显遥远，难忘记你的美，你的眼。相信时间可以将真情改变，不因为距离而减少对你的依恋。没有你在我身边，漫长路越显遥远，临别前再让我见你一面。若失去你的爱，留下的只有痛。我带着我的梦，独自在风中，面对苦与痛，我为何这样做？ 来自于张震岳、苏慧伦的《希望你会懂》，希望你会懂。如果用这样的语气和你说话，你一定会说：“我懂，我会好好的。”可第二天，你很快便失去了坚强的心，连忍耐的外衣都脱掉了。 你又拼命冲进回忆里，疯狂寻找他的踪迹。他在哪儿？这里有21个人，看里面有没有他。来听听尤鸿明的这首《21个人》。 没想到是你，叹着想着说着失去，想结束关系，又觉得可惜。你红着双眼，试着做着想着改变，但激情沉淀，结局更明显。我看过温柔凋萎，也听过诺言撕破里破碎，我看过情人憔悴，就好像滋味会分离流泪。伤心人负心人，天下人知情人，只要是被伤心的人喝一杯。自己人爱别人，什么人狠心人，不要再等喝醉的灵魂。没想到是你，谈着想着说着失去，想结束关系，又觉得可惜。你红着双眼，试着做着想着改变，心沉淀，结局更明显。我看过温柔凋萎，也听过诺言撕破里破碎，我看过情人憔悴，就好像滋味会分离流泪。天下人痴情人，只要是被伤心的人喝一杯。自己人爱别人，什么人狠心人，不要再等喝醉的灵魂。多情人不信任，无情人多伤人，只要是被伤心的人喝一杯。有心人不怨人，有缘人断肠人，何必再问新人换旧人。伤心的人喝一杯，有心人不怨人，有缘人断肠人，何必再问新人换旧人。